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咁啊，翻到嚟今日咧，大军阀就提早开始啦。咁啊，因为土伯今日就系呢一个复活节，咁啊，复活节咧，咁啊，因为我哋自己本身系另有节目嘅，咁啊，冇办法啦。咁啊，阿龙咧就虽然今日放假，咁但系佢因为另有要事啦，系嘛，咁啊，我哋两条友。咁啊，嗱，去到今日咧，就其实系犀利，成个礼拜咧都喺度讲紧啲安心偷食事件咯。 今日星期五，嗱，成件事咧，星期二杀到落去今时今日。都是三四日到 嘅。成件事呢，哇，其实都出奇地呢，好快咁样呢就落幕啦。咁啊，因为其实讲真 啦。 未必嘅。起码苹果就未必 expected 啦。因为苹果呢即係本身呢就其实系起码即係收咗两段片啦。一条就即係唔知全程啦。跟住第二条呢就系其实系佢最后尾几时落车啦，系咪。咁啊即系佢变咗就系话。 我觉得第二条隔硬諗住。 第二条唔系。 扮挤牙膏。 第二条就系想即系其实系预咗许志安可能讲大话，就是说呢，哎，不是啊，我哋 我冇落车嘅。 是啦。咁，okay。 然之后呢先至攞嚟装佢嘅。咁但係唔係都收埋喺后面啦，咁都出埋啦，係咪先。 冇啊，学你用嗰句金句咩 ,tell you all。Tell you fast 三個 T 呢個叫做係 Tell you truth， 呢個 Tell you the truth 呢個所謂嘅 cumulative relation 咧，如果你讀過 public relation 咧，咁啊教過一課咧，就係話點樣危機處理，有三個 T 嘅原則，就係，是，Tell you truth，Tell you the truth，Tell you all and tell you fast。咁啊，似乎咧呢件事咧，咁啊所有有關嘅 party 咧都做到啦。但我唔想，我唔覺得呢件事咧只係牽涉四個人嘅利益嘅。嗱，因為其實就很多， 但我更加唔覺得呢件事咧。大家咁關心咧，同個公眾利益咧，除咗 piracy 嗰個問題，正如我星期二即係一口隨口噏嘴噏到咧，真係冇乜嘢嘅。 嗯， 即係喂，老實講，係嗰四個人或者加埋佢背後嘅經理人啦，甚至乎無線啊，有少少關係之外， 已經係關係嚟㗎啦。嗱，你無線咧，嗱，你講真，你作為藝員啦，你拍拖啦，無論圈內圈外都好啦。即係你作為無線，如果你自己親生仔啦，就算唔係親生仔，佢都會擴張啦。其實係，因為你藝員你自己本身有個形象喺度咧，嗰樣嘢咧已經係商品嚟。你個人形象係點樣如何咧？嗰樣嘢就同你自己本身嗰個商業嗰個形象啊，即係呢啲嘢咧，其實係密不可分。即係好簡，即係好冇辦法嘅。其實就係你做得藝人咧，就真係某程度 食得鹹魚抵得渴。 你就算唔呢，這個亦都唔係香港獨有現象。就算係，如果你大家仲記得。咧，舊年咧，呢個 Brad Pitt 啦，其實都偷食啦，即係舊年 Brad Pitt 就係其實佢本身佢就有個即係咩，係咪咩朱莉安咩嗰陣時咩盜墓者羅拉啊嗰個女演員啊，即係又話咩乳癌嘅割咗一邊嗰個咧 ，Angela 係啦。即係因為佢都係因為拍咗一套戲，咁啊同一位女明星咧，咁啊即係有染啦，可能有染啦，或者啲曖昧啦，咁先咁最後尾都係咁樣啦。其實都炒好耐嘅呢件事，國際大新聞嚟嘅，其實都係國際大新聞嚟噶， 國際嘅花邊新聞。 係啊，同埋啊邊個 Johnny Depp 啊打老婆呢都係啦，其實 是。唔係，我覺得咁，即係人性咧就係八卦嘅， 係 就係憎人富貴都厭人貧。就見到呢啲咁樣嘅環境呢，就大家都幾著弱嘅。其實，老實講，我都有發覺呢，我睇完之後呢都覺得好笑。 係啊， 即係我第一我又唔識邊個叫黃心穎，我當然識許志安、鄭秀文啦，因為呢啲 本身唔識佢啊嘛，黃心穎啊。 即係九十年代， 我點解會識阿黃心穎咧？係主要係因為佢係拍咗一條廣告片咧，就好 Q 黑我憎嘅。 就係邊個？ 拍咗呢一個高鐵。 哦，高鐵。 高鐵，佢就話48分鐘咧就直達呢一個廣州。咁我印象非常之深刻，我覺得係好 Q 黑人憎。 喂，咁咪大鑊？ 係啊， 出軌嘅喎。 係啊，咪就係出軌咯。而家咪出軌咯。而家咪 佢預言出軌。 佢而家唔係出軌咁簡單啊，佢係導人出軌啊！呢個係即係佢。本身就是這個主動介入這件事的一個亂源，而他自己本身呢，他作為一個即是第一啦，即是阿邊個都出了聲，阿陳偉啊，都話佢係即係嗰陣時啊偷搭呢個黃浩信啦，係咪？ 同阿陳偉有咩關係咧？ 唔係咁，佢喺咁嘅 WhatsApp 嗰度自己講啦，係嘛？可能話咩小心啲呢個嘢啊，係咪？因為其實你即係阿黃浩信，佢本身都有個好正嘅老婆噶嘛，其實係咁啊，因為即係 都唔識啊，大佬又 啊咁樣，咁啊仲有即係除咗佢之外，阿吳啟華又賴嘢啦，即係都食過啦，唔係即係唔知食有冇食過，總之即係都捲入啦， 有冇俾人告去 诽谤啊，大佬。 咁啊，仲有啊边个好多噶？即系其实跟住又话呢，其实同呢一个 唔系佢就话，佢就咁讲嘅。有啲即系我都系八卦睇翻嚟嘅啫，就话佢专系搞人夫嘅， 搞人夫同埋搞啲即系长辈啦。 其实我有时我都有分析一下咧，用心理学嘅角度去分析啲即系女士，尤其是啲受 爱啊。 细路女嗱，一个就可能系用欠缺父爱去解释。第二咧，其实佢觉得呢个系一个 challenge 嚟嘅， 系啦， 即系动物咧系需要有竞争噶嘛。 系啊 ，OK， 即系我赢到 Anthony 系啊 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即系沟咗你条女， 系啊， 咁系咪好掂咧？ 系啊，梗系啦，唔系即系女王都系咁噶。女王啲人 边个叫女王先，大佬你唔乱噏喎，大佬。 我哋个女王， 阿姐 啲人就抢男人，佢都话即系其实都系非常之兴噶。因为点解佢嬲咗我同阿昌嘅？因为嗰下老萧抢赢咗，系咪觉得？ 真系唔好明嘅。 唔系系咁样啊，有啲人系咁样谂嘢啊嘛，大佬啊，即系呢啲就系 咁。 我记 得你讲咩啦？佢呢度点知又喺度同我投诉 啊？系啊， 佢话喂，大佬你嘅人走去呢一个嘅老萧去做节目啊嘛， 唔系佢嘅感觉就系好似俾人哋抢个男人咁啊嘛。 我就嗱老实讲，第一我啲嘢真系好松容嘅啫。我话大佬啊，嗰个人我唔系十万九千七揾佢翻嚟帮手噶嘛，系咪？即系一万几千嘅嘢，咁人哋中意去边去边嘅，大佬点抢啊，大哥？ 我呢个真系好笑。唔系咁，但系咧就去到今日啦，即系讲翻呢一个许志安嘅问题啦。 唔系呢个有心理学嘅分析噶， 都有噶，都有噶，梗系有啦，梗系有啦， 系咪？ 咁但系我觉得唔系四个人嘅问题，第一就系牵涉商业利益嘅。首先呢，如果你话即係你系做嗰啲黄牛党呢，咁就好大王啊，大佬。即係而家喂你许志安个档期又等人要等人哋去 fill up 啦，系咪？跟住而家许郑秀文又话要休息啦。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话 唔系喎，我调返转头用商业嘅角度去諗呢。嗱我估呢件事呢即係多一两日呢，其实就已经即係大家好疲累嘅厌倦嘅。咁如果你两个不如 combine 个演唱会系咪？ 哎呀，咁你首先你要和解先啊！首先你要和解先嘛。我又顶唔上一样嘢嘅。嗱，虽然 唔系好难和解嘅。如果你话俾我听， 虽然啦，咁唔系咁。如果系和解，佢嗰个戏嚟， 好难和解嘅。如果你话俾我听，佢能够和解咧，我真系唔系好信 啊。系啊，唔系即系首先我就觉得 老实讲，有啲嘢咧就系零俾人知啊，就莫俾人见嘅。 系 而家你俾人见咧，仲系公开咁样咧？喂，嗰段嘢老实讲系几 shock 嘅。喂，第一，我谂香港人咧，从来未试过睇过一段咧，系咁真实嘅片段喺个的士入面嘅。的士亦都系最近先教 cam 嘅啫嘛。 系啊， 所以唔可能睇到睇过嘅。 嗯， 老实讲，我就冇睇嘅，因为我只系睇嗰啲相嘅啫。 我睇一半已经够闷啦，其实都系咁啫嘛，抄抄摸摸啫嘛，系咪先？好闷嘅其实。咁啊， 唔系我唔知个意义喺边度啊，即系同大家当然啦，喺咁苦闷嘅环境里边。即系我都觉得呢一件响，即系对我嚟讲吓，就系会笑嘅。但系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咧，就系即系喺个炒花生嘅过程里边咧，觉得好开心嘅。但我有啲时候觉得，喂，其实几唔应该。 边个唔应该先？ 即系我哋大家嗰个角度啊，似乎喺一个咁沉闷嘅政治同埋社会气氛里边，面对咁多嘅挫折嘅时候咧，呢个系一个茶余饭后嘅甜品嚟嘅，或者系前菜啦，你可以叫做。 我心情都有啲复杂噶，即系虽然我都觉得，即系礼拜三我同金英做节目嘅时候又讲咩啦，奸夫淫妇啦，咁啊，即系我谂翻起，我又唔应该咁讲嘅，因为其实许志安咧都系我师兄嚟嘅，即系其实系我校友嚟嘅，其实都系。 中学。 中校友你好犀利啊！嗰阵时咩佢系 四百米 啦，唔系佢系咩即系陆运会长跑啊，四百米咧佢系纪录保持者嚟嘅。 你学校啫系嘛？ 系啊，中学。咁啊，即系系啦，就系咁样啦。咁啊，好耐之前啦，咁样样。咁但系我觉得嗱，佢话自己冇灵魂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咧。咁我觉得喂，使唔使太咁夸张啊？ 唔系我觉得咁 又坏咗。 我就反而咧，我第二个嘅即系嘅分析就系咩咧？就用吴敏伦嘅分析。 啊，咩分析咧？ 吴敏伦，你知嗰阵时候咧，就成日俾啲即系师奶啊、阿叔阿婶咧，就骂佢噶嘛。 嗯， 佢认为其实咧。人类建立呢一个婚姻制度系有问题嘅，即系佢用呢一个角度去 criticize 呢一个嘅所谓嘅建制，呢个家庭都系建制噶， 正一夫多妻， 一夫一妻制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会不断衍生呢一样嘢。嗱，呢一个系基督嘅宗教里边咧，就系定落嚟噶嘛，即系所谓基督教。嘅主流嘅西方嘅价值，后来建立咗呢个一夫一妻制之后，所衍生出嚟嘅问题，佢认为呢一个咧，吴敏伦啊，我记得 我冇記錯咧，就係佢嗰陣時喺無線又好，即係其他啲電視或者電台嘅節目裏面咧，不斷反覆強調呢個觀點，所以俾人罵到佢飛起嘅。佢就認為人其實有動物性嘅 ，OK？ 喺咁嘅動物性嘅情況之下咧，我中意多一個人，其實唔出奇嘅。甚至乎可能中意完之後又唔中意啦，尤其是男人添啦，係咪？同樣地，佢認為女人都會係咁。 好似阿馬思曾個仔咁啊，阿邊個啊邊個啊？而家邊個嗰個啊？一個屋企有三個老婆咁啊，嗰個 即係阿新馬思曾個仔。 係啦係啦係啦。 阿鄧永祥即係啊，鄧少尊。係，你真係啊！你我要急到鄧少祥，先急到鄧少尊。唔係，我覺得佢呢個講法咧係不無道理嘅。嗱，我哋嘅社會嘅枷鎖咧。是逼我哋去建立咗呢个制度嘛 ？OK， 一夫一妻啦吓， 即系终身不渝嘛，即系例如我哋当年喺呢个教堂嘅时候都系话终身不渝噶，系嘛？无论环境疾病系嘛，即系健康又好，我哋都系永远终身不渝。 讲 commitment 啦， 即系其实我有时觉得呢样嘢系难嘅，即系难啊 achieve 得到嘅。当然呢个系一个理想，而呢一个系即系成个 socialization 同呢一个嘅所谓 biological。嗰樣嘢其實有衝突噶嘛，即係生理上同埋社會化嘅角度嚟講，某程度上有衝突嘅。嗱，我發覺唯一呢一樣嘢咧，係有啲嘅所謂嘅意義啊，去探討嘅啫。 咁 所以你見到無論你中外社會，你頭先用呢個咩不比特係嘛？ 啊，不比特係不比特 係嘛？或者許士安，或者係黃心穎都好。 嗯， 喂，其實你係中外皆然嘅喎。 梗係啦， 其實可能。我哋总有一个喺身边都系做紧呢样嘢嘅噃， 系啊，啲 不过因为我哋唔系出名嘅人，所以人哋唔会走嚟 expose 我，亦都冇呢个新闻价值。但系其实可能日日都发生。 唔系，不过咁讲，一夫一妻咧，其实系有利世界和平嘅。点解咁讲咧？ 我唔知啊。 唔系因为其实你起码 我见到咁多战争， 消化咗啲过剩嘅睾丸酮素啊嘛。即系你男人咧，如果你剩男太多咧，其实系不利呢、這个即系呢一个咁样嘅社会稳定嘅。其实系即系如果你即系你等于而家大陆都好危险嘅。其实 唔系咁，我同意嘅。即系建立一个家庭嘅制度嘅时候，你生儿育女，你建立你自己嘅事业。你嘅穩定性係 係啊，大佬你而家梁福源啊，即係 同樣道理。當年老董點解搞八萬五就嗰個房屋問題一樣啫嘛？其實佢就係想箍死你班人喺度，令到個社會係增加穩定性啫嘛。唔好話國同國之間你講嘅戰爭問題，即使係一個社會入邊 穩定咯。 因為嗱，我有家庭嘅婦女，所以咧我其實係冇咁搏㗎。係 啊， 係咪？其實我變成係維穩嘅工具一部分嚟啫嘛。喂。Anthony 嗱，我大家同你一齐冲啦，你一定冇我咁勇啦。虽然你大只过我，因为喂大佬，你有细佬啊嘛，你有老婆噶嘛，喂我唔使养老豆老 婆。你都有老婆啊？ 喂，每一个人喺咁样嘅家庭制度里边，你自然会有嗰个所谓嘅负累同埋负担，或者系有忧虑嘅。咁所以咧，如果唯一學你話齋用呢一個 angle 去講嘅時候咧，咁你嗰個家庭價值其實係同個國家嘅利益係密不可分咯。 係啊， 咁你當然嗱，你用翻即係基督宗教嚟講，當年佢係喺成個歐洲嘅社會裏面係紅霸一方噶嘛，佢嗰套價值或者甚至乎佢淨係管治緊嗰啲人民噶嘛，咁所以建立呢個制度係好自然咯。 係啊。咁啊，就即係，但係我覺得咁樣就啊，如果你話佢啲咩，即係你對於阿鄭秀文嚟講啦，講翻鄭秀文啦，即係佢經理人公司，佢就話即係佢即刻停曬所有工作，我覺得咁樣唔好嘅，反而係 唔係？ 我覺得阿馬國明咧就正路啊，佢又最理性，繼續工作咯，努力工作咯，係嘛？咁樣先至會忘記呢啲嘢啊嘛，其實。 喂，大佬，如果你話嗰個四國關係裏邊唯一嘅表面啊，睇嘅贏家牌面 啊， 咁一定係馬國明啦。 哦，佢而家有咗 option 喺度啊，佢可以佢其实可以放咯，其实佢可以借机片。 唔系嗱，我从翻即系啲爱情观嘅角度去分析个问题啦，即系当做老炒花生咁样咯。喂，唔拍都拍咗四年啦，系咪啊？咁咪俾另外一个 choice 咯。喂，如果你大知但系唔见，就当大家冇嘢。是咪当系一个盘都好？ 如果佢好嗱，因为佢咁讲，同埋你好快冇咗嬲嘅感觉啦。呢、這个就系其实 你 系点啊？ 解脱嚟噶啦。 系啊，唔系同埋你睇下佢老母啊，佢嗰个反应咧， 好靓咩？咁样系嘛？ 好似咁嘅意思啊嘛， 唔係咁嘅意思啊，即係唔係？雖然佢話有帶過幾次翻嚟屋企嘅，但係佢你見佢個樣一啲都唔緊張喎，冇所謂，唉，細路仔嘅嘢，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嗰你自己生個仔啦，佢又出去玩嘅，咁冇所謂嘅，其實你都係咁嘅樣咁寬容嘅，其實係，即係你見到佢樣 嚇。當然，我估男同女係有少少差異嘅，即係父母對佢嗰個期望咧，呢個一個社會化過程嚟噶嘛。嗱，當然表面上，大家以為即係成頂綠帽笠落去咁樣，又好似唔係幾好對阿馬明嘅馬國明啊嘛， 馬國明啊 嚇嚟講。但係我諗諗下，喂，佢又未結婚，佢又唔係個老婆，喂，其實呢頂帽就唔係好啱佢戴嘅喎。 喂， 即使係咁。对佢嚟讲，喂，今次冇损失啦。嗱，佢出到嚟，我寻日都有睇啊嗰段，反而就系佢大大方方，哇，自己都成分几两分钟相，跟住做嗰个访问。我哋头先嘅引述嘅内容就系、是、完全好似觉得即系let it go 咁，系咪啊？咁跟住就佢都系佢个女朋友黄心颖就话佢系好似细路女，即系贪玩咁，咪 OK 喎。对佢无论个形象同埋呢件事里面先作为一个受害者，再翻翻转头，唯一嘅赢家喎。 系呢、這个 喂最大镬就许志安郑秀文， 而家揭咗出嚟就系话佢系咁不断咁勾啲富二代啊，又话即系嗰啲明星啊，其实佢系不断咁样样骑牛揾马噶嘛，其实系好有机心呢、這个嘢。即系仲有就一样嘢就系、是、喂，其实佢自己都讲啦，佢话自己系大洗噶嘛，佢养唔起佢啊嘛。喂呢、這个时候如果你放弃佢嘅话，你等于系放即系、就是、放低咗个财政负担喎，等于系。 我点讲系？ 绝对系啦。嗱，你有冇睇过咧？即系早几年 唔係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香港嘅物質嘅社會，即係有時你都唔好單單係怪啲港女咧係咁物質主義，同埋咁現實嘅。即係我都有睇你嗰段報道啊，因為呢啲報道係咁喺我 Facebook 都睇到 look 緊啊，就係話佢買咗百幾萬嘅法拉利嘛。係 啊，你點樣嚟嘅咧？ 喂，如果我真係有錢。我都唔会买百几万嘅法拉利，即系例如我有1000万咁买100万嘅法拉利嚟威下，系咪？人生嘅历程里面买个名车好过瘾啦。咁喂，对于呢个女仔嚟讲，如果你真系要好似嗰啲传闻咁讲，我唔敢讲嗰啲系现实真实啦。喂，真系靠呢一样嘢嚟揾食嘅话，咁你揾得几耐咧？嗱，你好嘅好处就系、是、一来你系即系呢个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 紐約 ，OK， 就讀到咁上下書，讀到碩士添，讀金融同唔知咩國際商業，我見到魚都幾勁，唔怪得你選到香港小姐啦，大佬，因為無線都要靠呢樣嘢噶嘛，學歷嘅包裝噶嘛，咁點解你唔正正經經走去做 I band 咧？ 嗱，你講起 I band 啦，我有一個故事想分享。 喂，你讀金融嗰啲嘢， 呢個對， 喂，你有咁上下知識。虽然有啲人话佢以前嘅样唔系咁，但都唔重要啦。 佢以前嘅样成个越南妹咁噶，好大镬嘅。 咪唔重要啦。但系点解要靠男人揾食咧？有时我又真系唔好明 白。嗱，我睇一个，我睇下呢篇报道先。即系呢个我12年前啊，一个 New York Times 好出名嘅一个专栏嚟。我睇下先。嗱，呢个 Woman sees rich husband。Banker says quit the deal， 點解呢？嗱，有條女咧好索嘅，咁佢就話咧，即係喂，我想揾一個咧，即係華爾街嘅 banker 啊，咁啊，即係大概有即係每個月啊嘛，唔係每年啊，有50萬美金啦，又要住 300-400萬啦， 係啦，好正啦，即係起碼嗱，我而家25歲嘅，咁啊又正又靚又索啦，有波有攞有乜有成啦， 你噏嘅啫呢啲啊，你加鹽加醋嘅啫， 咁啊，但係咧就其實點解我揾唔到呢啲咁樣嘅？即系富豪做我即系娶我咧咁样样，即系佢有人答下佢，咁啊即系终于咧就有个富豪咧，就唔知喺呢个 New York Times 上写一篇文就话啦，咁咧就话喂，即系佢讲嘅呢句说话开我 highlight 咗，要即系喂你个样咧，其实 系会飞啦喂， 系啦会飞嘅 ，and my money will likely continue to pull perpetuality 系啦，即系等于话你个样女人嘅样咧系一个咧不断贬值嘅一个资产嚟嘅。 但系我不嬲都系我理论嚟噶， 唔系呢个系啊，呢个好出，呢个好出名呢篇嘢。但系一个人，但系如果你有钱佬嘅身家系不断咁样累积噶嘛，即系其实嗱，一个女人嘅即系美貌同埋男人嘅财富系此消彼长嘅，所以咧，如果系 economic terms 嚟计啦嘛，即系我如果我净系即系我贪呢样嘢，我系唔会拥有。 而我係會租用。 leasing operating lease， 即系喂，我对住喂不断贬值嘅嘢，我只会租用，我唔会拥有。所以你见到点解有钱佬嘅老婆唔一定靓，甚至乎好平庸，就系咁解啦。 即系咁，我哋呢咧就叫做息除本减，开头而家俾好高利， 梗系咁啊，你咧系啊， 因为你落一搭啦嘛。跟住發覺原來你不斷都還緊本啊！即係如果落搭嘅話就 唔係咁，所以 從男人嘅角度啊， 呢篇文咧就好出，唔係呢篇報道好出名嘅，十二年前嘅。咁啊，我覺得對於馬國明嚟講咧，佢又慳家啦，又好仔啦，我覺得就其實係即係機會解脱咯。我覺得就係、是。 所以我話佢如果你真係要八卦講呢件事嘅話，其實可以從好多 angle。 係啊， 即係而其中一個用愛情觀嘅角度咧，就係、是、去到呢個階段咧，就斬攬嘅啫，借機會。 鄭秀文咧就乘機就喺度傳道，大佬我啊覺得咧呢啲係太。唉，太过咩啦，即係又话又一齐祈祷啊，又度过呢个难关啊，乜嘢即係大家唔会放弃呢个 OK 嘅。但你又要喺度 hard sell 嗰啲，即係嗰啲爷撚嘢算。喂大佬，喂呢啲。 喂，我觉得有时呢 大佬。 我记得我啲神父都咁讲。即係我啲神父呢即係都系好 religious 嘅角度去讲呢啲问题嘅时候，喂个大佬啊，你唔好乜嘢都赖过上帝啦。 係啊。 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去聽，即係望尼撒聽講道嘅時候咧，有啲神父都係咁講嘅，解釋唔到嘅嘢咧，呢個係天主俾你嘅考驗。因為我發覺，喂你套乜都得嘅喎，呢個嘢，大哥。係 啊。 咁即係我乜都唔使做，或者乜都做唔到，就算做完之後都冇結果咁。喂，你覺得幾難搞？ 咁梗係得啦。 喂，得當然，即係你阿鄭秀文又好，或者而家阿許志安都好，你唔講呢啲嘢。 嗯。 咁你點去 convince 你嘅支持者或者群眾呢咁樣？ 嗯， 其實係難睇㗎，對佢兩個嚟講。 哦，咁啊，梗係啦，即係其實個個人都希望就係話止蝕啊嘛。你止蝕得嚟，點樣可以攞翻扎沙呢？咁啊，鄭秀文即係佢作為一個虔誠嘅基督徒嚟講咧，咁我覺得嗱，呢度又有公眾價值，呢度有公眾利益。個公眾利益咧，佢就可以 sell 到對佢自己嘅教徒嘅信眾嚟講咧，就話俾你聽，究竟嗰個信仰有幾咁重要啦。其實 咁咪睇下點樣 let it go 咯。喂，但係如果你真係嗱，我唔知道基督教唔同嘅教會係點咧，其實我哋係唔準離婚嘅喎。 係咩？ 是啊，天主教曾经有个规定，我唔知道曾经 有 低 的咯。 喂，咁你呢个系天作，呢个系天作之合嚟噶嘛？喺我哋嗰度 咁啊，冇啊，大梗大佬。 婚姻系一件圣事嚟噶，七件圣事其中一件圣事嚟噶。我天作之合之后，点可以俾你无端端咁去分开噶？ 哇！真系 好夸张嘅，所以 作为一个男性嘅基督徒嚟讲啦，即系如果 喂你当年啊，阿戴安娜公主啊，就系因为咁嘅原因，佢唔可以去嫁一个离咗婚嘅男人啫嘛。 嗯， 英国嘅教会反对啫，虽然嗰个系圣公会，跟住咧你谂下，连国会都反对啊， 系 皇室都反对啊， 系 其实英女王当年你撑佢阿妹噶。因为喂，我中意嗰个人，即使佢离咗婚都好，咁我确实系中意佢啊嘛，系唔俾噶。喂，咁但系个问题、就是， 喂，你讲讲下喎，喂，而家咧阿边个咧，即系呢个威廉王子咧，都俾人话即系佢 偷食， 偷食，偷食咧，仲要系嗰阵时咧， 唔抹嘴， 佢哋结婚嘅时候咧，其实系阿海泰佢即系佢嗰个伴娘嚟嘅，个啰柚好靓嘅，其实系。 屌你净系成日挂住睇埋呢咁嘅嘢。 咁啲人成日咁讲啊，大佬啊，咁啊，即系阿边个阿摩根咧，即系呢一个 咩摩根啊，大佬唔识咯。 佢嗰个佢阿嫂，即系而家咩啦，即系搞到满城风雨嗰、那个即系摩根啦，就喺度即系幸灾乐祸，就话好心理啦，海泰又唔识得 keep 你自己一即系咁，又唔识得自己保鲜，咁所以咪逼人哋。 但海泰 OK 嘅， 梗系正啦，好正噶。好正噶，海泰系， 系咪 H 先？ 我觉得靓过泰安娜添，我觉得系。 系咯，我觉得佢 OK 嘅。 唔系咁，但系问题就系男人系会闷噶嘛？啊， 同意。 系啊，即系所以咧，就其实保鲜系紧要嘅。咁所以点解你会见到咧？阿陈欣薇咧就话，即系点解即系咁 陈欣薇？ 陈欣薇就系陈豪嘅老婆。 OK， 咁佢就话咧，点解即系呢段佢哋嗰段婚姻咧咁成功咧？因为咧佢哋自己本身 keep 住有爱情嘅感觉，但系我觉得呢系假嘅。其实爱情嘅感觉咧，如果 chemically 咧，人类嗰、那个即系脑里边嗰呢个主宰爱情呢个 chemistry 咧，其实系两年嘅啫 ，last 系好快就冇咗心跳嘅感觉噶啦。其实系咁啊。除非你即系 唔好话除非啦，总之 乜都其实乜都系假，即系第一节完之前咧，即使你系各色天香、贤良淑德都好，呢种感觉咧，我唔知系咪两年。但是你的講法呢雖不中亦不願意。 我覺得女人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的，即是可以即是防止老公偷食的。就是你要效法一下邊個魏康的老婆。魏康的老婆呢 暫不知。 不是暫不知，是有得他在睇鹹碟的，在大廳睇鹹碟的。是咁喺度睇嘅，同個陣，同阿魏震一齊睇添嘅。嗰陣時細個， 唔怪得你成日睇鹹碟， 好誇張啊！屌，唔係啊，佢哋咁樣，即係我覺得你要疏導下呢啲嘢。 喂，好啦，講到咁上下先好 嘛。OK， 轉頭翻嚟啊。 好。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